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今天超体呢，我们接着来说这个跟冬奥会有关的事儿啊。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突然就来到了这个眼前啊。我觉得这段时间呢，还是要把更多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呢跟大家伙来介绍介绍。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项目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多多少少有些了解。有些项目你可以去体验，比如说滑雪啊，比如说滑冰啊，对吧？这些你可以去上雪上冰体验。有些项目你没法体验，如果你体验了，可能你人生就这么一次了， 回不来了。 哎，对对，今天我们就来说这个不太容易体验的项目，但是很好看的一个项目，在冬奥会当中，这个可以说也是转播的收视率非常高，那就是跳台滑雪。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什么是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是以滑雪板为工具，在专设的跳台上，以自身的体重通过助滑坡获得的速度比跳跃距离和动作姿势的一种雪上竞技项目。它是滑雪运动的一个独立分支，在国际体育分类学上被列为滑雪运动。跳台滑雪起源于19世纪的挪威，1924年跳台滑雪被列为冬奥会项目。1976年国际滑雪联合会决定将标准坡度和大坡度分别由 K70 和 K90 改为 K90 和 K120。 1982年吉林市成立了跳台滑雪队，1984年中国国内举行了首次跳台滑雪比赛。 通过一段录音我们知道什么是跳台滑雪，对吧？现在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跳台滑雪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啊，这个其实就是比谁飞得远嘛。 对，比谁飞得远， 比谁飞得远。这个冲下来，大家你看看到那个电视转播，一般是先坐在上面有一个坐立位，坐在一个那个什么铁架子上。 铁架子。 哎，站起来，顺着它的轨道向下滑行。轨道下面可不是雪，那个轨道里边应该是特制的一种冰。然后呢，一个起跳台起飞。一个大斜坡在空中，就跟那个动物世界里边我们看到那个叫什么小飞鼠啊，还是我不知道飞行的那个，你没看过有一种飞鼠就从这棵树上它滑行，张开自己的双翼哗就飞到另外一棵树上吗？ 飞鼠 或者翼装飞行吧。 翼装飞行，哎， 翼装飞行可能更贴切一下。运动员在空中以固定的稳定的一个姿势向下飞去，应该就不是跳，应该向下飞去。经过长长的飞行的距离，不是时间啊，其实时间非常短，长长的飞行距离，一般可能飞个100米左右啊，100米，平稳的落在一个下坡的一个雪面上。这个过程其实简单描述就是跳台滑雪的这么一个过程。 它分为四个阶段啊，一个叫这个叫助跑。 助跑啊，但它其实 助跳， 助跳啊， 助 跳，助 跳啊，一个叫起跳，然后是空中飞行， 空中飞行啊， 然后是着陆啊，就这四个阶段啊。其实刚刚虽然说这样运动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咱们可以先从它的起源开始聊。 怎么 这个项目的起源啊？相传哈，特别有意思。我们之前聊的这些冬季项目，有的说是这个雪上民族的日常通勤啊，有的说是从这个军事演练当中演化来的项目。这个项目跟他们都不一样。这个项目最开始相传是从什么演变来呢？是从一种古代的刑罚演变来的。 听着身上一激灵啊， 刑罚 啊， 一激灵啊，说这个。在古代也是北欧那边有这种非常残暴的统治者啊， 挪威嘛，挪威 残暴的国王啊，说这个想折磨犯人啊，就跟咱们这儿这个古代的这些暴君哈，折磨犯人各种稀奇古怪的，什么凌迟啊这种招都能， 听着我都疼， 都能够想得出来。他们那边呢说，不止让你啊这个处罚啊，让你夺取你的生命，而且让你失去生命之前呢感受到无尽的这种恐怖。想了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这种所谓死囚犯哈，给他们脚下绑两块雪板 哦， 从高山上边往上推， 哎呦， 往上推，推完之后呢，推着推啊，这个他们出溜出溜出溜啊，就像这种，然后也飞出去了啊。当时没有这种着陆的技术啊，然后摔下山崖， 惨死。 哦、对、 啊，相传这是指古代啊，这种刑罚，这是越野 北欧 这个跳台滑雪，北欧的这种刑罚是跳台滑雪的这种雏形。 说是1800几年还是1700几年，大概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说基本这个跳台滑雪的起源，说有三种说法，基本上都跟这类似吧。 对， 挪威的那个残暴的君主， 残暴的君主， 残暴的君主，然后来这个惩罚犯人的一种方式。 对，然后后来又到了1860年，哎，这个运动是正式的出现了。是谁发明的呢？说是来自挪威地区的两名农民朋友啊，他们在首届说滑雪大会上哈。当地举行的首届滑雪大会上是表演了一个叫跳台飞跃啊，就是把相传的这种刑罚当中的这种方式吧，他们以一种运动的姿态表现出来了，从一个台子上飞出去，然后下来之后稳稳的降落到了下面啊，这就是1860年，这是第一次出现跳台滑雪这个比赛雏形的记载， 就以表演的方式来出现， 以表演的方式啊，挪威的这个两名农民朋友， 一人在挪威 啊，说他们当时啊，其实跳的距离非常短，说只有30多米， 这还短呢， 只有30多米，跟现在的这个各种的记录相比，这个已经算非常短的了， 三十多米， 只飞出去了30多米，这个记录说一直保持了30多年。 哎，我还听说这么一个故事啊， 嗯、 这个故事也是跟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故事有点类似，就是这个残暴的君主惩罚犯人的一种方式哈，当时是也不是简单的推，就是后来可能我这故事版本是你那故事第二个版本啊，2.0版本， 又升级了， 哎，升级版本就不再推你了，你自己滑吧， 自己滑 啊，自己滑吧，给你个机会啊，这是一个大坡，前面是一个悬崖，那边是一个下坡，啊，你要滑着滑雪板飞下去，如果你不滑下去，那我们就一刀刺死你，或者给你放到火上烧，你自己选，他说那我有没有生还的几率？说有，如果你生还了，是上天宽恕了你 啊 啊，那么希望你宽恕你之后，在接下来，你不要再做恶事，要成为一个好人，这可能是那个残暴君主的儿子 啊， 一个不太残暴，既残暴同时又想，哎，有点作为的这么一个君主，说你反正你有机会，还能活 啊， 那这个犯人呢，还真就有从大斜坡推下来，悬崖飞出去之后。稳稳地落在了那个这个斜坡上，从而存活的这样的犯人 哦，真飞过去了， 这对，这发现，哎，这个挺好，说还能存活，还慢慢大家就开始练这项技术，那你看这个就从一个刑罚的方式变成了一个表演项目 啊， 从表演项目进而又变成了体育运动，反正八九不离十啊，都是这个项目的起源肯定是定了，就是在挪威。 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个项目也是人类创新的， 对， 不断去挑战。你说之前这么多年，说谁想过说从这儿滑出去飞下去哈，当做一个运动项目来玩。 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在奥运会当中是一个单独一个项目，跳台滑雪嘛。 跳台滑雪， 说回到这奥运会的这个项目，跳台滑雪，其实这一项叫做在空中雪上飞行的这么一个技巧，在很多的极限运动里边都会有出现。比如说，叫直升机的这种。怎么说呢，也可以把它叫做高山滑雪，一些极限的高山项目他们是没有雪道的，那么从山上速降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有这种飞起来再落下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其实在极限运动当中经常出现，但在奥运会的表演项目当中或者叫做竞技比赛项目当中有严格的规则，规定不是你自由的，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你想落哪就落哪，它是要通过刚才论提到的四个步骤，然后完成整个比赛的过程。最后呢，怎么算谁赢呢？这是咱们要说规则了。两个分数，相加，然后获得谁最后赢得比赛。所以不是比谁跳得远。就是不是比谁先到终点线。你像田径运动，你是趴着过终点线，滚着过终点线，你只要先过就赢了。 是 这项不是。不是你飞得越远，你论飞这个110米，我吧飞150米，我是躺着落地的，那也不行。 对 啊，它叫做飞行落地距离以及你空中姿态落地姿态，形成两个分数，有裁判员打分的，最后获得一个总分，谁高谁赢。 光飞得远还不行啊，空中的姿势还得好看， 姿势得漂亮， 哎，姿势漂亮， 哦、对、落地你要轻巧，同时落地你要稳， 稳、 啊，你看很多运动员就是有一个叫做屁股着地， 嗯， 或者说单脚落地， 嗯， 另外一只脚抬起来保持稳定， 嗯， 这都会有扣分的， 扣分 内容， 对，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啊，它同时兼具了一个比如说田径比赛或者这样的比赛当中哈，我们单纯的叫更高更快更强啊，这是一个客观你所获得的这样一个结果啊，这就是远啊，首先跳得远肯定是你分数组成的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主观打分啊，这个飞行说这飞行姿势谁打分的呢，会有五个裁判来分别进行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剩下三个分，哎，相加，这是你的姿势分啊，等于满分，每个裁判握有20分，相当于这个飞行姿势的满分是60分啊，这样一个分值啊，他会你看这个项目就非常有意思，它同样兼顾着一个主观打分，同样啊也是你跳得远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两个相加才是这样的，而且呢，还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不能违反那四个大区域的规则，那个区域其实是严格划分的，它是有具体的米数的要求的，比如说前多少米，比如说前70米，那就是驻滑，你不能在这个区域内起跳，那么起跳区就是你的起跳区，空中飞行区就是空中飞行区，着陆区就是着陆区啊，这四个区域是严格的划分的，所以这个项目真的其实真的还是挺难的，因为不只要飞得远，而且空中的姿势也要特别好。这个项目其实在国内哈，现在很多的运动员也是怎么样的，也是跨界选材，被选进去的哈。目前，应该是国内男子哈这样一个分数记录的保持者哈，一名非常年轻的一个运动员叫宋奇武哈，我之前看到他的一段采访，他之前练什么项目的呢？是练跨栏的。 哈， 跨栏的啊，是练田径项目， 哦， 然后跨界选材到这个项目当中的。他说这个项目其实还是非常闷，说他第一次在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啊，当时脑海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活下来就行， 还跟我想的一样， 活下来就行。 真的，我看那个这个跳起来100多米摔在那儿，这人还能有气儿吗？哈， 活下来就行， 活下来就行， 活下来就行哈。 男子运动项目是吧？ 男子运动， 其实这个项目咱们国家女子运动员还是。不能说成绩优秀吧，但至少在世界赛场上也有崭露头角的时候。 是没错。 有一年我记得好像叫常新月，有这么一位运动员。 对， 然后后来还有几位女子运动员在跳台滑雪的项目上也都还行。 是。而且这个项目它现在也是分为两个组别啊，两个组别，一个叫 K90，一个叫 K120。分别就是像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说90米和120米，当然它这个长度不是说完整的它坡道的一个长度哈，但是这个基本上可以分为这两个长度的组别，120米和90米啊 ，K90、K120，大概是分为这两个组别。120的难度要更大一些，因为它整个的坡度要更陡啊，90的这个难度呢要稍微更小一些。这也是从之前很多次的这个我们刚刚说最开始有这个雏形，其实很简单，就是跳，慢慢它会有这个一些对于场地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规则的设定，慢慢就会有了。最开始是从70，最开始它的短距离组别是70、70、90啊，现在又加到120，现在往前推了啊，现在变成90和120了，这两个组别。 有一部电影，叫《飞鹰艾迪》 哦， 你看过没？ 看过 吧？ 他 讲英国的这个跳台的首位奥运会的跳台滑雪的运动员，他的成长经历 是， 真实的事件改编的。这个电影拍出来之后，很多人是通过这部电影了解了跳台滑雪，大家也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叫做《飞鹰艾迪》。其实这个艾迪呢现在还活着，就是英国的首位跳台滑雪的运动员，他叫做艾迪爱德华，他还接受了咱们国家媒体的采访，就是问了他这个飞鹰艾迪的拍摄电影当中的背后的很多的故事，就是他怎么去追寻奥林匹克这个梦想。这个爱德华呢，叫艾迪爱德华呢，他说他原来是一位叫做高山滑雪的选手，他的梦想就是奥林匹克，梦想就是奥运会，就是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奥运会， 就想参加一次啊， 想参加一次。作为高山滑雪的选手，其实他不太行， 也就是在众多高手面前他无法进入到国家队。 嗯， 他那会儿的这个英国的怎么说呢，奥林匹克代表队啊，有很多都是叫做皇室成员 哦， 以及你有爵位的这些，就不是老百姓玩的项目， 嗯， 大概就这意思，尤其是选秀项目更不是老百姓玩的。都是有这些皇室血统的人才能组成这样一个叫做皇家，叫 Rolex 前面那个皇家什么奥运代表队，你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 很多都是属于要不出身名门， 嗯， 要不然就是家里边非常的这个显赫，家世地位。艾迪呢就没有能够进入到叫做高山滑雪的队伍里边去。后来他想，哪个项目现在英国没有人去参加，奥运会当中又有这个项目，就想到了。大家都不敢玩的，跳台滑雪， 都不敢玩， 都不敢玩。说这个一下去，我们那个亿万家产谁去继承啊？ 对， 是吧？ 是， 因为就这些富家的子弟都不敢再去玩这个项目，因为确实有危险啊。 嗯， 也是在于对于这个运动的不理解。那么艾迪说：“那我就去玩一玩这个项目。” 嗯， 一开始是先练的30米的这么一个跳台， 嗯， 从30米再到70米的跳台。他的第一个30米跳台呢，他说他第一次起跳的时候就成功的稳稳的着陆了， 哦， 所以给他这个非常大的信心，他可以继续挑战更高的这么一个跳台。 嗯， 最后如他所愿参与到了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在1987年代表英国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同时1988年参加了卡尔加里冬奥会，成为英国首位的跳台滑雪的运动员。后来英国当地老百姓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飞鹰，给他这么一个称号啊，给他一个飞鹰。刚才我不是说他接受了我们中国媒体的采访吗，谈到了2022年咱们马上开始的北京的这个冬奥会。他说呢，说哎呀，特别希望作为运动员能够来到北京，当然已经不可能了，说大概都60多岁了怎么可能，但是呢他希望这种奥林匹克精神能够传递下去。他有一个奥林匹克精神的一句话，这句话叫什么呢？只管去做， 只管去做，听着好像像某现在世界知名品牌的 slogan， 好像是这儿来的，是吧？只管去做。 他说：“你的口号是什么？”艾迪这个爱德华说：“我的口号叫做‘只管去做’ 啊， 后边还有一个副标题，让自己的梦想成真。” 啊，让自己梦想成真。哎，你看 啊，叫只管去做，意思大概意思，放手一搏啊， 嗯。 如果你想的话，你要去尝试。 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英国的一个选手成长的经历。 刚 才论文其实提到中国选手，其实中国这几年尤其是女子在跳台滑雪项目当中还真是有过不错的表现经历。 是没错。其实这个项目啊，这个都说刚才说这个很多这个富家子弟哈，当时肯定这个， 不太敢玩。 不太敢玩啊，确实不太敢玩。 考虑到家产的继承问题。 哎呀，我们之前的这个几天节目当中说过，说这个钢架雪车，说的最高时速能达到多少呢？基本能达到130公里往上。 往上。 130公里往上。 嗯， 这个跳台滑雪它跳出去的时候时速大概有多少呢？ 嗯， 其实也不低了，也大概有90多公里。 哇 啊，9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上去，而且这个我觉得比钢架雪车可能更刺激一些，因为钢架雪车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一个，你还在 地上， 你还在地上， 在地上， 这个你是在空中完全飞起来了。其实，对，我在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人类嘛，就是一直对于所谓飞行哈，有一个特别原始的这样一个梦想。 对 啊，比如说我们造飞机是为什么？因为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啊。包括我们看一些打篮球哈，像这个乔丹当时打全明星赛，在这个罚球线起跳的时候，我们冠以他叫飞人。 飞人啊， 其实我们人类对飞啊是有一个非常纯粹的从始到今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的， 一直在追求上天是吧？ 追求上天， 想上天是吧？ 啊，一直想追求这种飞翔的， 飞呀， 飞翔的这种快感哈。所以在你看现在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当然翼装飞行哈，它肯定是我觉得目前最接近于帮助人类完成飞翔梦想的这样一项运动了。但是呢，这项运动因为它确实危险系数确实 太 高了，而且这个参与度啊普遍太低了，所以想去完成这个项目，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难的。在所有的这些奥运会的项目当中，最接近于飞翔我们这一非常朴素的啊，非常质朴的愿望的是哪个项目呢？想来想去，好像就是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 应该是最接近的。 对， 再来说中国跳台滑雪，刚才我说的女子运动员，确实女子运动员应该说是实现了叫做中国选手首次进入到冬奥会跳台滑雪决赛，比赛现场的其实就是中国女子选手。刚才我提到的长新月，长新月呢是在一八年的平昌冬奥会当中，当时作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位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所以她每一跳其实都在创造历史。当然不说中国选手长新月当时是获得第20名啊，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你先站上这个舞台了嘛。跳台滑雪亚洲谁最厉害？ 日本最厉害 啊！日本最厉害。日本呢？你看，日本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日本的选手叫做高梨沙罗，他是获得第3名。就是亚洲基本上在雪上项目里边，日本确实是算是比较早先介入到雪上项目的这个国家。包括冰球 、 其实包括冰球在内。当然现在，找一期咱们再来聊一聊冰球啊，还是说这个跳台滑雪。从跳台滑雪再来看，很多雪上项目，日本确实是比较先进入的。像包括之前咱们说的冰壶最早也是先进到日本，从日本我们又进到咱们中国，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长新月已经算是创造历史了。那么中国男子选手出征的记录呢，要再往早推一推。叫出征的记录，其实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就有中国男子选手呢出战跳台滑雪项目，当时叫李阳 啊、 李阳是 好像有印象。 对，李阳是叫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人。当时还没有女子选手出现在这个冬奥会，一直到长新月。 对，确实是。刚刚说到这个日本这个项目为什么比较早，然后我也在想，我觉得肯定或多或少和北海道这个地区 会有关系的， 是吧？ 知道北 海跟地理位置啊， 对，因为它确实北海道那个地方有非常深的这种滑雪的文化嘛，包括也是这种，其实在亚洲范围来讲也是算一个滑雪的圣地哈，包括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前哈，有很多的朋友专门从国内这边冬天要赶到北海道去什么，就是专门去滑雪哈。其实国内在冬奥会之前哈，就是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前，有跳台滑雪的这个场地呢只有两个，一个是亚布力，另外呢一个呢就是吉林的这个北大湖有跳台滑雪的这个场地啊。 所以你看， 对， 就很少啊，训练地方很少啊。 是， 所以除了刚才我说的长新月，现在我们关注另外一位中国女子选手，叫李雪瑶。 李雪瑶， 李雪瑶呢是1995年出生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 好像也是不是跨界过来的？ 李雪瑶应该还是就是 练这个出身， 她是吉林体育学院的 啊、 对，应该就是雪上项目为主嘛。李雪瑶现在算是国内的在跳台滑雪当中的当红的这么一个女子运动员。我们也看看在冬奥会上，除了女小，应该叫以李雪瑶为带领的新一批的中国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 是啊。另外，这个项目其实也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虽然现在的各个场地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K70 啊、K90 啊、K120 啊，场地的限制都是比较严了，但是都同样也是没有世界纪录的啊。它只有一个说法叫世界最好成绩。那么同样啊，也是因为这个场地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即使是有这个国际雪联非常严格的一套标准啊，现在已经出来了，但是呢，每个地方它的比如说坡度哈，这种精确的程度哈，包括长度的精确的程度，它还是会存在着一些差异，它没有办法去做到在完美复刻的一模一样的比赛场地上来进行每一场比赛，各个场地之间还是存在这些差异的，所以这个跳台滑雪啊这项运动目前也是并没有世界纪录啊，只有一个说法叫世界 最好 成 绩 啊。 好，那今天咱们关于跳台滑雪呢就先聊到这儿啊。一部电影给大家介绍，飞鹰艾迪啊，几个人物大家可以记住：李阳，中国的跳台滑雪第一人，2006年都灵冬奥会 是。 那么长新月啊，这个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啊，可以创造非常好的一个第20名历史最好成绩。现在新人叫李雪瑶啊，看看他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这种表现。同时呢，一个故事，几个故事吧。最早的这个挪威，都是从挪威而来的这个传说啊，这跳台滑雪怎么来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项目能有更多的了解。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接着来聊。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 界内界外。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我是宋阳，特别逗，前两天我看到有人发了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帖子啊，教室里边都在上课啊，教室里边它没有空调哈，就非常非常的热。有一个学生呢，用纸上面画了一个电扇，放在自己的面前，拿那纸对着自己，哈哈，就好像我看着这个电扇，我能感到凉快一些一样哈。同样的道理啊，心理作用，我们希望通过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再说一说能够滑雪的事儿，说一说跟水、跟雪、跟冰能够接触的事儿，能够让大家呢感到一丝的清凉。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运动旅游达人翟若帆哈，你好，翟若帆。 Hello， 各位大家好，宋阳你好， 欢迎翟若帆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翟若帆呢是之前刚才还了解到一做了十多年的旅游哈，是吧， 旅游编辑、 旅游达人哈，这全世界知名的大景点哈几乎都去过，是不是 大广场都去过 同时最近几年翟若帆一直在玩户外运动啊，比如说像滑雪啊，比如说像骑马啊，比如说像山地自行车，刚才我们在聊呢，我说离这个现代五项也差不了几项了啊。正好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其实我们特别想说夏天里边咱们到哪些地方去找一找清凉，或者说夏天上哪儿做一些哎冬天能做的运动，比如说夏天我们如果想滑雪能不能做得到哈，现在聊聊这个话题。 我个人特别喜欢滑雪，冬天基本上都是在崇礼待着， 是吧？ 对，然后就根本不想回北京。北京是哪儿？北京在是什么地方？ 哦、 就已经忘 彻底忘掉啊，整个人就在崇礼一待。 对对，有时候也会去日本啊，去欧洲滑雪，还要去加拿大、美国，因为每个地方的滑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带来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吃的住的都不一样， 有钱有闲啊特别羡慕这样的生活哈。 对，但是夏天呢就会比较寂寞，因为没有很少有地方让你去畅滑，然后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去到哈尔滨的某大型室内滑雪场，它应该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室内滑雪场， 室内的， 对， 室内的就是人造雪对吧？ 对，人造雪，北京我们周边也有， 有老牌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对吧？ 嗯， 有一个室内滑雪场，哈哈，我们不提名字了。他老人家，哎呀，他老人家，曾经也是那个冠军啊，世界冠军。 是。 人非常好，我们还真接触过他，人很好。做学长也做了很多年，但学长一直也不怎么赚钱、啊。 比较执着的一人 啊，不怎么赚钱、啊，也算夏天能有北京附近的这个滑真雪的地儿。对吧？ 对，他在绍兴开的那一家，就是人还蛮多的、上海基本上所有滑雪的人都去那边， 是吧？那夏天还有什么地儿能滑真雪呢？真雪基本上就是这些， 真雪基本上就这些了、没别的地方了。但是可以滑旱雪呀， 滑旱雪，对， 对， 这两年特别流行，真是特别流行。我记得应该是在2016年前后， 对， 就开始流行出各种各样的旱雪机。 对，它其实有室内的这种旱雪机，就是在、几平米的一个机器上、然后去体验滑雪的感觉、然后其实还有那种真的是旱雪铺成的雪道，有初级道、中级道甚至高级道、去让你体验，它也是户外的，在奥森。 翟若帆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究竟什么是旱雪 啊？ 因为我滑过我知道，但是呢如果很多人没有滑，说旱雪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其实旱雪从远处来看它就是白色的，跟雪是一样的、很平整，但如果你离的地就很近去看，发现它其实是金针菇，就好像栽在地上的金针菇，然后大头朝上，就很可爱，你知道吗？ 就一个一个类似于像金针菇那样的一个东西组成的一大片。 对， 但它材质不是金针菇啊。 滑金针菇这感觉也挺爽的感觉。 一种特殊的材质。 对，特殊的材质，它是应该也是国内一位 滑雪圈的老前辈发明出来的 啊，它是国内发明的 啊， 真的吗？它不是国外进口的吗？ 这位老前辈叫尖峰 啊， 然后他自创的， 自创的， 对， 哇， 嗯， 那厉害了， 是很厉害， 我还以为是国外现成的什么滑雪机器呢，我今天真是第一次知道。是国内我们自己自创的， 对，其实国外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材质，它有的像地毯一样， 嗯， 有的也是金针菇， 嗯， 有的是别的形式那样体验， 嗯， 那其实每一种它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金针菇， 嗯， 它需要不断的去喷水让上面保持湿润， 嗯， 才会有畅滑的感觉，如果不喷水的话你会觉得涩 涩 的，嗯，但是正因为这种涩所以特别适合初学者 啊， 因为它速度不会很快，真雪的话速度特别快，刹不住车你就摔跤了， 嗯， 但是旱雪没关系，涩涩的然后就是减少恐惧感， 嗯， 对 对，它是这样，我们再把这个旱雪再说的更加细致一些啊，我滑过的室内的这个旱雪机啊，它就跟那个跑步机有点类似， 啊，对， 首先它底下是会动的嘛，就整个刚才若帆说的那个类似于像金针菇那样滑雪毯，它一整块的，一整块它连在底下一个滚轴的机器上，就跟我们跑步机一样， 嗯， 它在不断的往上动，你可以调速度，速度快应该调坡度， 对，坡度速度都可以， 坡度是高是陡啊还是平缓一点，速度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然后呢我们穿着真雪板，就雪板就是实际的冬天用的那个雪板， 对， 然后雪鞋直接站在上面，就这样模仿模拟真雪的环境来进行滑，这是我体验过的室内的这个滑雪机，嗯， 对，因为这种呢它占地面积比较小，它可以在城市的中心就可以去体验， 嗯， 那如果更大面积的那就只能去室外，或者是就像奥森这样的一个大公园里。 那它像室外这种大型的底下也是可以移动的吗？还是说它是固定死的？ 不是，它是固定的，就是全部用钢架支撑起来，好几层楼那么高 啊， 然后分成初级道、中级道、高级道，然后好多就是我们国家队都在那边训练，因为他们要，训练就是旋转跳跃， 嗯， 然后他的那个， 就比如说我们练的项目，比如包括自由式滑雪， 对， 然后比如说包括大跳台，那可能都是采用旱雪的方式，然后模拟真雪在空中做动作。 对，然后因为它下边会有那个气垫， 嗯， 去保护我们运动员的安全。 嗯， 对， 所以就一种是可移动的室内的叫滑雪机， 嗯， 还有一种室外的就整个是旱雪场， 对， 就叫旱雪场， 特别大， 特别大，然后从上往下滑哈， 是， 哎呀。只能是在夏天模拟一下冬天滑雪的感觉哈，啊， 对，其实也挺热的， 肯定很热，想都不用想。 所以一般傍晚的时候会人特别多， 嗯， 对，白天挺晒的， 白天真是挺晒的， 对 对，室内可能有空调啊，稍微好一点，但室内的机器比较小，就是你想要什么吧， 嗯， 比较小，然后有空调，你能说舒适一点，可是滑的感觉呢就不那么爽。你到室外呢，就场地很大，也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当然呢，就是你在忍受白天的这种热呀和太阳的直晒啊，可是感受呢会稍微的更加自由一些啊，畅快一些。 对，像一般如果像玩公园的， 嗯， 公园的这些滑雪高手，他一般都会喜欢到大型的场地， 嗯， 因为那个滑雪机器它只是适合初级者，拐弯啊或者是滑行的体验。那像那个大型的这种旱雪场，它已经有了什么 box 啊，什么跳杆啊，类似于这种，就好像真的是一个滑雪公园的一个体验感。所以很多滑雪圈的一些比较厉害的人也都会去到室外的旱雪场， 嗯，是吧？ 对， 就是我们说的在冬天夏天如何找到冬天的这个滑雪的这个感觉哈， 嗯，是， 也就这些了吧。再想体验 可以去国外呀， 对对对，你只能出国了。 对， 反季节，你比如说像去澳大利亚或者去新西兰， 现在正是时候。 对，我们国家的 U 型池啊，包括单板，很多都会选择在新西兰，他们新西兰有一个滑雪的训练基地。 对， 对，夏天去那边滑， 对， 然后冬天再回来。 嗯，如果你非要反季体验的话，其实像瑞士、像法国很多地方的高山，就是雪线之上依然是可以滑雪的，所以 就现在是吧？ 现在， 对， 你有尝试过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去那边滑雪？ 没有，所以还是蛮可惜的。但一般都是就是穿得很薄，就基本上短袖 比基尼。 哎，说到比基尼滑雪，我们真的是 啊， 去美国斯阔谷滑过雪 啊。 然后那会儿都已经五月底了，大家都是穿着短袖，有时候是比基尼。 五月底？ 对，五月底六月初了都。 那它是什么季节？ 它也是就是冬季呀，就春季， 春 冬季末。嗯，然后雪已经有点软了，但是还有好多人去滑。 嗯， 哇，满山都是比基尼小姑娘，你想想。 是什么地儿？其实到这个我们说体育发达国家哈，那体育发达国家可能是体育文化比较发达，欧洲啊，北美啊，他们常年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啊。怎么看？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就看体育的这个产品哪个国家比较多，或者哪一类产品比较多，就说明这个国家在这一类项目上的这种发达程度。你比如说乒乓球拍，对吧？红双喜啊，都是中国出的。然后乒乓球台啊，都是中国的。包括现在你像世锦赛啊、奥运会，很多选手都是用中国出的产品，说明这个国家这一项目确实厉害。 对，就又回到滑雪这一块儿。 嗯， 像如果你是单板的爱好者，你会发现在加拿大、在美国。 嗯， 基本上到处都是单板，而且你买单板很便宜。如果你到了欧洲，你发现到处都是双板。 嗯， 双板非常便宜，因为就是在欧洲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会滑双板， 是吧？ 对， 为什么呢？这个有做过吗？ 其实欧洲算是双板的发源地，然后他们觉得滑雪是个很优雅的一个运动吧。然后单板呢其实是从美国传过来的，然后又是一些小朋友开始滑，就是年轻人。 就一开始玩的是，比如说是那个滑板，后变成冲浪板。 它是从冲浪演变过来的。 从冲浪板变成了滑雪。 对，从冲浪演变过来的。 嗯， 其实很多年，包括现在，偶尔有一两个雪场都会说单板不让进。 就欧洲是吗？ 对，欧洲，日本。去年前年的时候好像也是某个雪场说单板不让进这个雪场。 是吗？ 对， 为什么呢？ 其实单板对雪道的损坏是有一点点，如果你就是刹车的时候那个板子那个后刃就会卡那个雪， 对吧？ 但更多的是 楼梯来了。 对，但更多的其实是文化吧，我觉得。嗯， 对，是文化，我觉得是文化。因为滑雪最早的起源啊，说到起源了啊，一说到起源就各个国家都在争哈。我们国家新疆起源的这个滑雪，哎，有证据啊，证明哈啊，我觉得无所谓吧，不管在哪个国家的起源都算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啊。最早起源还是双板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出行的一种方式， 嗯， 就是冬天人出行的方式。所以现在你看啊，我们2022年呢，咱们北京要有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冬奥会上有这个，这个越野滑雪的比赛。越野滑雪比赛里边其实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叫做自由式越野滑雪，还有一个是 classical， 就是经典式、传统式的那个滑雪。那传统式的滑雪呢，它是有雪辙的，每一个运动员必须按照你前一个人的雪辙走。它的雪板非常的窄， 对， 对吧？ 很轻很窄， 很轻很窄，然后后脚跟是可以分离的嘛？ 是 啊，整个是这样一个雪辙的一个竞赛。那自由式是什么？自由式可以八字，就是你可以像滑冰一样哈，就蹬八字再往上上。经典是不可以，经典是只能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的走。所以呢，你只能在雪辙里面走，你一旦出去你就没法行走了。那说这个自由式。经典式是怎么来？经典式就是最早要模拟当地人，用雪板来出行啊、打猎啊、交通的一种方式，演变成来的现在的一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滑雪项目。所以你看，雪板就是从 对，这种经典就是我沿着前边那个人的雪辙走，就有点像骑车里的破风呢，减少后面的压力吗？ 对， 有点那种感觉， 有点，就是说这个滑雪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嘛。刚你说欧洲，自由滑雪就是从欧洲这个项目来起源的嘛。 对，那个越野滑雪一般是从北欧过来的，就北欧先。叫什么起源的吧？ 对。 所以现在去到芬兰呐、挪威啊，发现他们的越野滑雪其实比我们的高山滑雪更广泛。 对， 嗯， 在欧洲有一个比赛，啊，叫，哎呀，我这话到嘴边哈，那个比赛，是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一个全民参与的，跟我们现在玩马拉松一样的一个越野滑雪的比赛，瓦萨滑雪节。哦，我想起了，在北欧每年的一年一度一次瓦萨滑雪节。那这个瓦萨滑雪节呢，我说有多少人参加，他给我一个数字，差点给我惊着，说我们每年都上万人。上万人，上万人怎么滑？就跟大家跑马拉松一样啊，有一个起点，然后每个人就出去了。90公里，我多少公里？90公里，滑雪， 越野滑雪还是挺累的， 哇，巨累无比。但他们的参与程度，你就可以可见他们国家对于越野滑雪的这种痴迷以及，全民的这种参与度。 我上次看到一个纪录片，它是越野滑雪加上狗，人与狗， 人与狗， 对，就是在也是很长距离的一个。雪橇比赛，也不雪橇，就是越野滑雪比赛，就是人跟狗要互相的配合，共同完成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个。 对，就是当一个体育项目、一种体育文化在一个国家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追求更加的极致。极致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这个项目的竞赛程度越高，就速度越快，然后花样越多；另外一个就是花样越多。 对， 那分两项嘛，那个就更好玩。在英国。然后马拉松哈，说到这，说个题外话，刚才提到马拉松都说是在这个雅典的马拉松镇诞生的，但其实现代的马拉松比赛第一届应该是在英国办的第一届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当时为了迎合皇室的观看这个马拉松比赛更加方便，有了42公里、195米这样一个距离，因为正好跑到他皇室的那个。观看其下面是这个距离，那以后就把这个距离给它变成了马拉松那个距离，所以现代马拉松应该是在英国起源的哈。然后现在英国玩的这个太多了，我说往两个极致去出发。另外一个极致是什么？就是英国有一个叫人与马的马拉松， 是看这两个谁跑得快吗？ 对对，人和马比，它不叫马拉松吗？那咱们就人和马比，当然这我们翻译过来，人家是马拉松镇啊，他们这是叫人马耐力赛， 哇， 是35公里的越野赛，啊，一个是有马，有骑手骑着，但你不许作弊啊，就你马跑你的，但同样的路线，人跑人的，你猜冠军谁多？ 我觉得肯定马多啊， 这马多是 吧？对啊， 对，35届每一届的冠军都是人，啊。 真的 你不可想象吧？对，35届了这个比赛，甚至更多届，我印象也三十多届了。每一届的冠军都是人类，不是马。 好奇怪 啊，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后来就是人家去研究说这个怎么会人比马还厉害哈？人类学家、什么生物学家全都进来去研究，后来发现人是这个地球上或者人类啊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哺乳动物里边。耐力最好的动物，它两只脚行走不需要动用身体的后背的这个大组肌肉，你就可以保持一直动，但只要是四只脚行走的会用自己的后背肌肉，你可以短时间很快，狮子老虎豹，但是长距离就 game over。 天哪，这 有意思 哈，有意 思 啊， 对对对， 有意思。 好，再说回到滑雪这一项哈，现在你都到哪些地方或者哪些国家哪些雪场滑过，有个数吗？ 哇，这数量真的没统计过，但是知名的这几个应该都去看过了吧，然后也去体验过了，比如说日本去了4-5回。 日本都去哪儿了？ 白马。 白马在哪儿？白马在哪儿？ 白马在长野。